亲爱主祢的百姓，一起存着谦恭的心，期待着您在你的圣所当中要聆听主祢自己的话语。主啊，你差遣真理的圣灵亲自来做我们的教师，也遮盖人的软弱。主啊，使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被忠实的传讲。主啊，你的圣灵也在你的百姓，在传道人的心中动工，在你的百姓心里动工。主，好让我们同感一灵。主啊，不但领受你的话语，也被你关照来显明我们内心的状态，以至于我们愿意降服在主话语面前，被主塑造，被主使用。奉耶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继续思想关于圣灵的圣经的教导。我们明白圣灵不是一股力量，它是有位格的，它有理智，有意志，有情感。圣灵也不只是一股力量能源，它还是大能的神自己。所以在历世历代当中，神的儿女不太满足于只是看一些好像圣经的教导这样的一个真理或者神学的论述而已。历世历代那些被神得着的百姓，内心都有一种很深的渴望，就是要更深的来经历主。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看教会的历史，每个时代里面都有这样的一群人，从一小群开始来寻求圣灵，借着圣灵，然后我们会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当然有一些人经历到一些奇异的灵异的力量，于是有一群人就开始追随他们，然后这群人也慢慢有的时候会走到追求能力、灵异的恩赐这样的一种极端里面去。但是不管怎么说，神的百姓在历史历代，包括今天的时代，尤其是二十世纪以后，灵恩运动的兴起，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就是原来内心我们很渴望跟神有更近的关系。没有一个人愿意说我信了耶稣，只是在那里读几段圣经，在那里打个瞌睡，然后平时做一些好像圣经教导的事情，那是浪费时间的。要么理性的态度是，要么就不信神，因为这如果不是真理的话，你应该把它唾弃，永远的离开它。但是如果这是真理的话，你应该渴慕寻求，很真心的去经历那位圣经里面所应许的那位圣灵。神借着启示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赐给我们，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圣经上说是圣灵。当然这个最大理由说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没有矛盾的，因为借着圣灵我们才可以认识这个救恩，而且借着救恩我们才可以得到圣灵的内住，住在我们心里。这些事情都是历世历代跟随主，那些神的儿女诚心跟随主的时候，都带着这样极深的渴望。我们今天借着约翰福音16章5到15节，我们一起来思想圣灵的几项工作。耶稣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大家知道他快要离世了，是一个非常慎重，也是他的门徒非常哀伤的时刻，非常难过。然后在第16章第5节这里，他前面一点提到要走了，耶稣要走了，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说，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后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我们就停在这里。耶稣快要离开了，跟门徒3年半的时间在一起，他们行耶稣行许多神迹奇事，门徒也看见这位神在他们中间，但是耶稣快要走了，门徒心里其实非常焦虑，也非常忧愁。然后耶稣说，你我要走了，你都不问我到哪里去。其实仔细读圣经的人，在13章里面，彼得已经问过耶稣这个问题，主往哪里去，他们问过。多马也是一样，很紧张，也问。门徒问过这些问题，这地方耶稣好像不承认过去他们问过这些问题，这经家们伤透了脑筋，在这里好像圣经有明显的冲突。这里我相信没有冲突的。这几天大家知道师母，因为她我的岳母动手术，她必须 离开尽孝道回去照顾他的妈妈。我们的孩子也问，经常问妈妈什么时候走，妈妈什么时候走。其实我在想，孩子真正是关心妈妈什么时候走吗？我突然间觉得，门徒当年问主往哪里去的时候，他关注的真的不是主往哪里去，而是专注在自己的焦虑和忧伤里面。我们家孩子问了几次以后，我就觉得跟门徒很像了。妈妈一直照顾他，妈妈家里几乎我都是父母照顾家庭。妈妈要走开一个月，孩子其实非常恐慌的。然后孩子到了一个不好意思，就说：“爸爸，你要走的话，我们也会很难过的。”这个情商比较高的女儿，她知道这样忧伤可能对我有点，我脸上不好挂。结果这几天做了三顿晚餐，结果她吃完，最后评价是：“爸爸，你做的菜也不差。”这是我得到最大的鼓励，因为在我不在行的地方，有人鼓励我说做的也不差，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很忧愁，很焦虑的。所以孩子也是焦虑到一个地步，他专注在妈妈要离开的时候我怎么办，或者爸爸做的菜我能不能吃得下。可能耶稣的门徒也是一样，其实他不是真正的明白耶稣往哪里去，去以后对他的人生，对他的生命，属灵的生活有什么真正的意义。所以耶稣这地方给他们这样讲，但是耶稣告诉他，他去了是对他们有益处的，不是说耶稣不走圣灵就不能下来，而是说耶稣走的时候，大家知道他受死复活升天，救恩做成，然后圣灵交换下来，这样的一个一系列的事件都是后来历史向我们展开的。这样的事情对我们的灵性生活，对救恩的历史才是真正大的益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耶稣走了，差遣保惠师，就是那位安慰我们也是替我们辩护这样的一位神，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来住在我们中间。然后他提到圣灵的工作，第八节是非常难解的，特别是第八节中间那段不太容易明白，但是又是我们很重要的经文。第八节说，圣灵他进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今天我们从刚才这段经文里面，至少从三个方面来看圣灵的工作。那第一方面，这地方已经写明出来，是向世界或者世人，圣灵向整个世界来责备世界的罪，来责备世界的罪。那一会儿还会提到圣灵对门徒，他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那最后圣灵对耶稣基督的关系，他会用来，他来是要荣耀基督。所以这三方面的工作，圣灵责备世人的罪，圣灵引导门徒进入真理，圣灵要荣耀基督。那第一个方面来看，圣灵来责备世人的罪。第八节这地方一说，他来是要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关键那个词是责备。责备在圣经里面有曝光、暴露或者暴露，有这样的意思。还有责备，就是把你的罪给你指明出来。那暴露或者暴露很容易，因为第三章里面已经看约翰福音，大家很熟，告诉我们说，当光来到世界的时候，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不愿意来救光，因为恐怕自己靠近光的时候，他的行为受到责备，就是那个责备，就是暴露、暴露的意思。所以世界上人因为自己内心的罪不愿意来靠近光，恐怕里面的罪被责备、被显明出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为义，这地方不好明白。为义就是因为他要往父那里去。为什么说为义要往父那里去呢？解经家们这地方，如果你看解经书，发现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是很正常。但多数解经家认为，这地方义是神的义。神的义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升天这样的一件事情，来让我们看见，原来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在犹太人看来是一个被审判的。因为在生命记里面说，只有犯罪的被挂在木头上的那些，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但是耶稣 死里复活升天这件事情来印证了他不是一个被咒诅的。他虽然被钉十字架，却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愿以着他的复活和升天这样的事件来证明神，证明这是一个公义的王来到世界。而且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的讲章里面指出，你们杀了义者耶稣，义者耶稣是义者，以复活和升天来向我们印证，所以他往父那里去，这件事情显明神的义。那我想如果不知道神的义的时候，我们也不太知道人的罪。指明人的罪，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人是看不见的。特别第一点那地方提到说，为罪是因为我们不信他，世人不信他。大家知道，当我们心里讲人的坏话，我们偷窃，我们撒谎，我们骗人，我们自私，这些我们被指明的时候，我们都愿意，这是不对的，因为世人的道德里面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一个不信神是罪这件事情，世人不太容易接受的，大家同意吧？在宗教多元的时代，你说你不信耶稣基督是罪人这件事情不太容易被接受的，你偷窃是罪人，你抢东西是罪人，都接受，这是普世的道德的标准。但是你说不信这位耶稣基督是罪，若不是圣灵的光照，没有人可以知道这是罪的。我自己，大家听过我的见证，我不重复，但是我自己真的不认为我是个罪人。一直就像以前有一个北京的牧师在我们这里讲到，提到说他从小是三好学生，别人说他是罪人的时候，他心里想你才是罪人呢。那我跟他想法一模一样，别人一说是罪人，我就在查经班里面就说一句你才是罪人。后来他显明了被神光照，才知道哦，原来这个行为就是罪人，因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罪人的人他不知道。但是直到有一天我自己读到路加福音23章，被圣灵光照显明我是个罪人的时候，我流了许多的眼泪。大家知道这个我的归主的经历，我流了很多眼泪，不是因为人责备我，也不是被人骂了，也不是我母亲去世那样的一种哀伤的时刻流泪，那种被圣灵光照，那种原来在黑暗中间不知道，那种骄傲自我刚硬，只有圣灵光照才知道，原来不认识耶稣原来是罪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圣灵的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今天我们传福音告诉别人耶稣很好，我们告诉别人我们信了耶稣，婚姻会有改变，我们生命会有改变，但是世人没那么容易就接受的。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出去布道的时候，当我们出去关心别人，把救恩传给别人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依靠我们的口才而已，可以有你的口才，但是不要仅仅依靠你的才华，你的三寸不烂之舌，你的经历不够的。我这些年如果神给我学到一个谦卑的功课，就是当你传福音有很多哲学，很多理性，很多数学逻辑，跟别人好像理由上一定你赢的时候，别人不愿意认识神，而且离得很远。只有降服在主面前，把神的真理福音传给人，祷告圣灵在对方心里做工，然后圣灵做的工作让你看见，不是你的口才，不是你的雄辩，不是你的才华，而是像穆迪这样的人可以使那些大学教授信主，那个是圣灵的光照，圣灵的责备。所以我们传福音的弟兄姊妹，我们很高兴很多弟兄姊妹愿意在社区在同胞中间传福音，也有人很担心说，我们像北边传福音那里 Ever 里面很多都是科学家，就是博士在那里，我们不要怕博士，你们中间有很多博士，博士也需要悔改，而且博士更需要悔改，因为读了博士的人和硕士的人，他以为知道很多，他悔改就更不容易，你讲理可能还讲不过他。所以那我们自己也谦虚，不要只靠着理性，以为你自己读了博士硕士你可以征服别人，当你不如人的时候，当你发现别人理由比你还强的时候，我们才学习谦卑，当别人悔改的时候，别人也知道不是被你的理性被你的雄辩征服了，乃是被这位 耶稣基督救恩吸引，也被圣灵光照里面的罪人。第三个为审判，世界的王就是撒旦，这里就世界的王撒旦要被审判，而且这地方原文是用已经被审判，所以世人被审判这件事情，是撒旦被审判这件事情，大家不要认为是将来才要发生，是撒旦被捆绑放进无底坑，启示录里面讲这是最后的审判，但是撒旦已经受审判，他的定局已经决定了，他的结局已经决定了，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不要害怕，这是圣灵向神的百姓显明的，这位撒旦已经被审判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打仗，如果打仗知道你结局是赢的，你可以跑到时间后面看，你这场战争结局是你已经赢了，你会怎么打仗？请问你会怎么打？跟不确定不知道谁输谁赢，有没有心理上有没有区别？有区别了。我不知道讲了多少次，在我们中间二战的时候，这是典型的一个例子。东条英机已经投降的时候，在太平洋岛上的日军还不知道已经投降了，只知道美军越战越勇，只知道空中的补给越来越断掉了。这件事情是一个典型的战例，知道当一方知道美军已经知道得胜了，所以他越战越勇，日军不知道，他还跟往常一样打仗，除了他补给不够以外，只知道美国的军队海军陆战队冲上来的时候跟以前很不一样了。日军非常勇敢的，其实平心说，从战争的角度，从技术的角度非常勇敢的，不太投降的，但是他发现美军也变得越来越勇敢，这件事情让他有点琢磨不透，但是因为美军知道他已经赢了。所以基督徒在世上，我们虽然会遇到撒旦的试探，他还会攻击我们，但是他已经输了，撒旦已经输了，最后只是神的时间给他许可他一定的活动，但是最后还是要被捆绑放进无底坑，这是神自己的设定。所以我们讲到第一点的时候，首先讲到圣灵，他会光照会责备世人的罪，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干，靠着我们的才能，人没有人可以使另外一个人悔改的，只有圣灵做工的时候。最近看到一个小见证，是一个宣教士在一个城里面工作了侍奉大概10年的时间，没有带领一个人信主，这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事情。宣教士甚至也怀疑自己到底是否神的呼召，或者说是否去错地方了。大家知道宣教士是后方很多人祷告金钱的支持派到一个地方去，10年在一个城里一个人信主都没有，可以想象那个灰心。但是这位宣教士他知道神会在那里做工，会在那里做工，所以有一个主日他在正道的时候，他感觉到圣灵就站在他们中间，那个城里面的人在他看来是不愿意为罪悔改的，对福音对自己的罪非常冷漠的，他好像讲道都是对空气说话的，也有人来听，但是没什么人相信，没有一个人相信10年当中，除了原来一些信徒以外。所以那周来了一些人，他照常 讲道，没有灰心，照常讲道，他知道圣灵那周真是圣灵浇灌下来的。讲道的时候有人就开始悔改，就愿意认罪了，就开始祷告，开始认罪。其中有一个人认罪，怎么认罪呢？他说这个人是出了名的，在城里面被警察抓起来2次，甚至他很严重的罪，而且还被用酷刑拷打，他都不愿意认。那天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那个人嚎啕大哭悔改，把这些罪都在教堂里面一条一条的说出来。然后还有一些福音的朋友在后面听了都非常害怕，就赶紧离开那里。当然还有会众里面那天好多人悔改，有人害怕就跑出去到城里面说，千万不要到福音堂去啊，他们的神的灵已经下来了，你只要到那里去，你就会把自己的罪都认出来的。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他们的神的灵下来了，一到那里去你就把酷刑2次酷刑都不愿意认的罪跑到那里去认出来了，这是件在世人看来非常可怕的事情。 你在那里保守，你连隐秘都保守不了。大家知道95年在我们的西郊这里惠顿校园大复兴的时候，连姊妹淫乱的罪都盖都盖来不及的那些罪，就在 chapel 里面，小教堂里面就开始认罪。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中间多次大复兴中间都在发生。教会大复兴不会出错的一个指标，就是人愿意来到神面前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悔改。复兴可以做假象，那来好多吃喝热闹，那个都可以人做出来的，但是为罪忧伤痛悔来到神面前，甚至在公众面前承认那些难以启齿的罪，就是圣灵的工作。大家还记得以前跟大家讲过宋尚杰博士，神重重的使用他，他就想传讲悔改的道，圣洁的道。有些到教堂里面讲到，他要大家悔改，圣灵工作。但是好多人悔改了，但是一个长老就不悔改，长老认为不需要悔改。结果长老有一条很大的罪，偷窃，是一个医生，他不悔改，但是神不会放过他那天。圣灵给宋博士特别的能力，看着他，他不悔改，他看大家都很多人悔改，他不悔改。宋博士就告诉他，长老也要悔改。你10年前从医院里面偷回来的东西还没还。历史记载，这个长老就趴在那里向神嚎啕大哭悔改，于是得到许多人更加对神敬畏。不是宋博士有多大能力，的确神也使用他，但是圣灵光照的时候，那些有头有面的人，在教会里面尊位的人，也不例外，都要来到神面前悔改。圣灵奇妙的工作就在这地方。今天在西方的教会，包括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我们都讲很多安慰、关怀、神的爱，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神的爱从来没有跟他的真理冲突的。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就像父母爱儿女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容不得儿女身上有道德的瑕疵。不是我们的完美主义，乃是因为这样来塑造我们儿女的性情，就像神也是一样的，儿女这样的性情是对我们的益处，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昨天晚上很荣幸被邀请到一个弟兄的生日的晚会里面，妻子做了好多的菜，我们享受像宫廷一样的晚餐。然后传道人讲话就开始出格了，开始称赞，称赞称赞就开始变成恭维，然后就开始说，哇，你要在国内是相当于我敬重你，就像是大学副校长的那样的一种尊重对你。然后弟兄就说，黄牧师，我一向很尊重你哈，你说的话我很认真听啊，原话不是这样讲，大概的意思，但是你这样说就他听不进去了。我明白弟兄很客气，已经指明传道人也在恭维人了，半开玩笑的事，但是回来的时候其实那阵子就已经知道有问题了。他说，是不是我当年跟你说过我的同学已经做副校长了，你老是提到你尊重我像副校长一样尊重我。我还说不是吧，后来仔细想很可能就是啊，还撒谎抵赖。回家的时候今天早晨7点多，我6点大概就不到6点就醒来了，7点零几分的时候圣灵光照我一件事情，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就是对那些在科学上有造诣的人，我就格外的用意去恭维他。我不会去拍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但是对科学上有成就的人，我都很愿意说几句好听的话。不久前有一位浙江来的，应该是浙江啊，国内来的一位很年轻博士导师，在科学上很有成就的人来到我们中间，我就很愿意在他边上多说几句恭维的话。今天早晨7点零几分想起这件事情，平时恭维过了就忘记了，但是昨天晚上受弟兄的提醒，早晨在神面前很深的受关照。原来性情里面，原来所敬重的人到一个地步，自己分寸过的时候就变成开始恭维。如果没有圣灵的关照，这样的事情不太知道的，不知道弟兄姊妹 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软弱，当软弱被人指出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想遮掩，理性化、合理化。但是神的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去愿意面对啊，我愿意这样做，也希望你们一起。圣灵可以指证世人的世界上人的罪，但是神的儿女的罪他也一样的。我相信那些诚心寻求神、靠近神的人，我们都不完美，还会软弱，还会跌倒。但是在我们道德的瑕疵、性情上的那些败坏、那些老我里面的那种旧性情的倾向，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不放过我们。哪怕在厌乐的时刻，哪怕在默想的时刻，哪怕在我们忘形的时刻，圣灵都爱我们，神都爱我们。我不知道在你内心有没有哪些事情需要圣灵来关照的，隐秘处没有人知道的，配偶都不清楚的，你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来到你面前受你的关照，我也愿意悔改。那种悔改认罪带来的甜美是没有东西可以，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交换的，因为那种悔改之后在主面前那种得到的喜乐是，原来我与神的性情有份，原来神在我软弱的时候、悖逆的时候，他没有放过我。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常常有对付，也盼望在你们身上，一起我们来成长。圣灵第二部分第二项的工作在这里，第十二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真理的圣灵，圣灵被称为 Spirit of Holiness 或者 Holy Spirit， 圣上的灵，他是圣洁的。这地方圣洁不只是干净的意思，圣洁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圣灵的重要的特征是，他来的时候是指证我们的罪的。我们很喜欢保惠师这个词，安慰师来这里安慰我们，安慰我们。当然圣灵是为了安慰我们，忧伤的时候门徒这时候很忧伤，需要他的安慰。但是圣灵来也来关照责备，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圣灵的引导在信徒心中非常的宝贵。当耶稣离开的时候，他借着圣灵来到中间来引导我们。这几天现在很方便的哈，师母虽然在中国，他经常借着电话来引导我们两个孩子，你功课做了没有啊，琴弹了没有啊，妈妈遥控很容易很方便现在，而且我们用 T-Mobile， 然后有一个电话可以免费的，可以互相打。哎呦，我发现这个方便到一个地步，可能不一定都可能让孩子不自在了，妈妈好像走了很远了，但是好像又在很近，随时可以监督，不但是电话打过来，还可以用 QQ， 还可以看得见你在做什么。哇，这个方便，所以我在车上坐的时候，他还可以把 QQ 对着外面镜头让我带我回中国看一看，他说这是你的家乡了，快看看看，现在那个房子盖得好多了。哎呦，我说这个技术可以把那个世界带到你跟前。以前在我初中高中的时候，那是科幻的事情。圣灵，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我们走偏差的时候，我们好像羊走迷，很容易倾向，虽然我们信了主，我们属于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败坏信心，好像很容易偏差，很容易随自己己意私欲来行事。圣灵会引导我们，微小的声音来提醒我们，他要引导我们明白，甚至进入，另外一个翻译是 into， 进入。这里不只是一个神学的论述，神是爱这样的一个真理性的陈述，他还进入那个到底神是爱是什么样的一种经历，什么样的丰富，进入他的真理，或者说让我们主观性的来体验那个真理。像齐克给我讲的，真理可以进入主观性的体验，不只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客观的论述，这个很苍白的， 但是可以进入真理，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原来神这样的爱我，爱到我一个地步还要责备我，他不要我走偏差。圣灵引导我们，不是引导我们要做的事情，想做什么事情。我们过年经常说万事如意，其实这个问候是当然可以接受，但是不是很合圣经的。万事如意可以说，但是你要基督徒要知道万事如意如神意，不是如我意，好麻烦是吧，基督徒好麻烦。但是你还可以说万事如意，但是你心里说万事如意的时候，希望对方能够明白万事如神意。进入真理是让神的意思里面，不是万事随自己的意思。跟我们证婚的两个老牧师，其中一个已经回天家了，80多岁的。他这位孙老牧师，他没有读过书，没有读过书的牧师，自学。他原来是个渔民，在海港里面，在那里做事，海湾里面做事。他在寻求神的时候，他非常刻苦地研读圣经，但是他很多时候因为文化不深，读圣经不明白。他后来字也都很多懂了，但是意思还是不明白。啊，他那种经历哈，现在我们很多读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可能一样的。我们看圣经好像，哎，这地方什么意思不明白。有一天他读到那里，相信是在创造书7章16节那里提到说不要行义过分。他读到那里的时候，他就想不通了，他就在甲板上海上，圣经放在那里给主祷告，跪在那里祷告，主啊，你真理启示，你圣灵帮助我，为什么不能行义过分呢？他年轻的时候这样祷告寻求神的。后来他给我们，他亲口告诉我的，他说有一阵风吹过来，很神秘的经验啊，一阵风吹过来，他在祷告的时候风吹过来，圣经都翻篇了他都不知道，然后再打开看的时候，我忘记他说第几节了，那里面讲到自义的事情。哦，他说原来不要行义过分，这地方是不要自义，不是说不要行义太多，不是，原来不是儒家里面的中庸的思想啊，你不要行太多义，也不要不行不义，不是那种中庸。他说这是原来是自义的，做很多在世人面前或者在人弟兄的面前显明你很义的。他说原来这地方是不要自义啊。他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串珠圣经，可能 iPad 这么方便一串就知道，哦，原来这地方现在解经比较容易的。但是可以看见这位老仆人，他为了明白真理是这样的寻求神的灵来帮助他，而神的灵用很奇妙很甚至很神秘的方式，一阵风过来，我不好这地方再解经哈，风就是灵啊，不要这样说了，但是就是神特殊的帮助他，让他知道原来他渴慕明白这节经文，他搞不懂，他一直祷告，圣灵就帮助他进入真理。所以那些渴慕寻求真理的弟兄姊妹，你不只是上 TEE， 不只是上一些装备的课，这些都很好，但是你真心寻求的时候，神的灵会帮助你的。那个理解真理不只是我更理解一些神学的陈述，我比别人更懂，将来我可以教导别人，不是这些。进入真理是明白进入原来上帝可以这样的一种丰富，真理的丰富，我也可以经验它那样的美好。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经历真理，能够进入真理，圣灵可以引导我们。古代阿拉伯人跟大家以前提过，在沙漠里面行走的时候，没有，那时候天上也不太懂，更没有 GPS， 他们在沙漠里面很容易走丢的。大家知道他们用什么来走出沙漠，进沙漠出沙漠，怎么走呢？阿拉伯人必须跨过很大的沙漠，他们怎么走知道吧？他们养鸽子，他们带鸽子在沙漠里面走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们家养过鸽子，我哥哥养鸽子，他养狗，我养羊。我们家的鸽子啊，大家都说笨鸽，我从小就不相信鸽子是笨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到现在还不知道别人说笨鸽。鸽子很聪明的，人都走丢了迷路了，鸽子飞出去很远就会飞回来的，它不会搞错的。圣经上说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在受洗的时候，所以引导我们，今天仍然圣灵就像当年鸽子引导阿拉伯人走过茫茫的容易迷路的沙漠一样， 今天神的灵仍然在他的百姓身上，他住在我们的心里，好像导航器一样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灵性的 GPS， 帮助我们行他喜悦的事情。所以当你意念偏差的时候，当你动机偏差的时候，里面有个声音说不可以这样子，你要去认罪。如果你常常会有这样的经历，说明你跟神特别近。如果没有的话，要么你很圣洁，要么你就跟神没份。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被圣灵光照责备过，很可怕的事情，多半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圣徒，多半是没有真正重生悔改，多半跟神的心情还无分，那样的难过其实不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属神的儿女有个共同的印证，就是当我们偏差软弱跌倒的时候，爱我们的圣灵在那里用微小的声音来向我们告诉我们你走偏差了。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责备我们，让我们心痛，使我们回转认罪在主面前。如果伤害人的话，还要跟人道歉。于是我们回到主面前，经历了复活的美好。圣灵第三项在这里的工作，第十四节，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灵来了，他要把那时候圣灵从父那里听见的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要荣耀耶稣基督。第十四节，圣灵很奇妙，他来的时候他虽然是神自己，但是圣灵却不是荣耀他自己。神学家们称圣灵好像三位一体里面的圣父、圣子、圣灵，圣灵好像称为一个害羞的位格，好像不愿意显露他自己。圣灵是一个低调的，他来的荣耀父神，荣耀基督。对我们今天许多人追求圣灵充满灵异经验或者圣灵恩赐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好好思考，圣灵充满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一个印证就是要荣耀耶稣基督的。不是让人看见你更好，你恩赐很大，你知识很丰富，你很渊博，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失败了。圣灵充满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可能有很更大的恩赐，可能有更大的能力，但是那个人更加以基督为中心。他出去的跟人接触了，圣灵在他身上的时候，就是高举耶稣基督，人看见他就好像看见耶稣。所以那是一个圣灵充满了一个生命的一个印证，连圣灵自己神的第三位格来世上的时候，都是用来荣耀基督的。在上海曾经一个传道人，大家不一定理解传道人的心理啊。传道人有的时候他追求的东西表面上好像他很辛苦，但是他其中有的时候动机不太对的，他会让别人觉得他为主受苦很大，所以他变相的得到自己的荣耀。有个上海的传道人，他很羡慕内地传道人的辛苦，很羡慕里面的辛苦，他就特意从上海到内地去，去那里，那刚好那年遇到饥荒，他就在那里烧菜、煮菜、烧火，在那里格外遇到有事情做的时候就抢着做。本来挺好的，大城市来的传道人愿意来服侍那个灾区那灾区的弟兄姊妹，但是他就说，那我多做这些以后呢，我回到上海以后，就别人我好说我在这里做了多少事情。果然这个人做了一段时间回到上海去了，就在讲台上经常讲在内地饥荒年代多么辛苦，他自己吃的什么什么的苦，然后一五一十在那里讲，讲完别人就哇，我们的传道人受很多的苦啊，荣耀归给他自己。神的灵在一个人身上工作，如果看见的是这个人自己有多能干，自己是为主受多大的苦，然后别人都非常羡慕他，而不是羡慕他所侍奉的主，那个人是非常可怕的偷窃神的荣耀。就像我们把当归给神的奉献的时候，没有归给我们，是偷窃。传道人偷的常常是上帝的荣耀，偷的是大偷。 你们有些人是小偷，他是大偷，我是大偷。表面上好像很谦卑，认点罪，但是内心可能会期望别人的称赞。哦，我们的牧师很谦卑啊！你知道当别人夸我谦卑的时候，我有多高兴吗？以前我在这里讲道出去的时候，别人一说牧师讲得很好，我都会高兴一天。礼拜天下午起码都很高兴。所以传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他老师问我们，传道人一周当中试探最严重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很多人都猜错了。教授告诉我们是礼拜天下午，因为你刚讲完道，也许这样道还讲得不错啊，有人说你讲不好，人都不说话了，一般不会告诉你的，他会到别的地方去说。那说你好人就跑到你跟前来说，哎呀，一听耳朵长起来了，竖起来了，尾巴翘起来了，觉得哦，因为其实你很可怜了。因为只有那些或者想恭维你，或者是真的觉得不错想鼓励你，然后你还真以为大家都觉得你讲得很好，礼拜天下午是传道人试探最大的。所以这是个偷窃，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不过是仆人，忠心传讲神的信息。原来神的百姓在这里是渴慕神才在这里，不是听你一个演讲。要听演讲的话，去任何地方都好，不要去听那个带着福建口音听得难受了十几年还在这里听的人。有口才，世界上有才华，演讲对我们身心有益处的地方，演讲的地方很多，网络上都很多。但是神的百姓为什么仍然在这里忍受你不完美的讲道？但是神的灵在这里，因为弟兄姊妹渴慕神，这样的意识对我是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人在这里不是要来听你说什么，也不是来看我们唱谁唱的什么唱的多好，是因为神的百姓自己有圣灵在里面，大家在圣所去聚集，一起来敬拜神，在神面前悔改，在神面前谦卑，也得到神自己话语的教导。我们非常感谢神，神离开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没有离开我们，以马内利的神他仍然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内住在他百姓的心里，他可以责备世人罪，也责备我们的罪，使我们真的是与他的性情有份，常常雕刻塑造我们。他也帮助他的百姓，引导我们全然明白进入他的真理。他也帮助我们可以效法圣灵一样，用我们的生命行为来荣耀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儿女在你面前，主啊，这样的专注聆听，乃是听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使得这群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寻求长进的，愿意寻求更深明白你旨意的弟兄姊妹，神啊，你帮助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特别是当你的圣灵来关照指责我们的时候，你给我们柔和谦卑的心来回应。主啊，当我们在管教儿女配偶相处，主啊，在背后主啊心思意念言语论断的人的时候，神啊，你给我们提醒，圣灵关照我们，主啊，赐给我们柔软的心，愿意悔改，主啊，于是我们能够更加印证出我们是你所爱的，引导我们在偏差的时候，引导我们归回你的真理，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给我们愿做的心，在所说所思所行的事上来荣耀耶稣基督。